酒醉醒来，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片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人在醒来。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靠那个胸怀像大海，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却笑容温暖存在。 Come on， 滴哩哩哩滴哩哩等待，滴哩哩哩滴哩哩哩等待， 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，我是肖辉，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，来走进音乐导航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萧敬腾的《曾经的你》，这是一首许巍的歌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翻唱版本，但是萧敬腾的演唱给我们带来是那种熟悉的味道，摇滚而又热烈。如果说许巍是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，那萧敬腾就是正准备仗剑走天涯。讲真的，目前为止我听过的《曾经的你》这么多翻唱，除了原唱，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办法超越的。唯一听得让血血沸腾的一个歌者就是萧敬腾了。这个小节我们要来跟各位继续分享翻唱，有请赵俊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没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，不看你已经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就像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，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，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一场梦还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到最后你就知道有多痛。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？夜长梦还多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。

平安车险4008600，一个电话通通搞定， 报价超精准，零误差， 支付超安全，零担忧， 赔付超简单，零烦恼。 我是胡歌，4008600，好车险选平安，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，我就改变了新车的路线，不想再遇到你面对面，交错过往在一瞬间。在你发现我的第三天，你已戴上我送你的项链，难道你还想往事重演，只是把时间换一换。爱让我们相见，爱让我们相恋，爱让我们怨恨，却又不停地彼此挂念。爱让我们改变，爱让我们孤单，爱让我们相遇，却又装作视而不见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经典。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谢雨欣的《第三天》，小柯的歌，是一个前奏非常好的作品，就只是听到前奏之后，你就能够哼唱出90年代的青春和爱情。在那个纯真年代里，这样的作品很容易深入人心，可能是这个时代实在不适合指青春。杨乃文，祝我幸福。 明天星星在眨眼，他陪在我身边，清晨细雨温柔的眼看着我的脸，一枚戒指在我眼前，是他的诺言，爱我永远。 山顶上的微风吹，心跟着四处飞。为了什么的眼泪，夜色那么美。一段回忆翻箱倒柜，跟着我在追，想的是谁。我很幸福，真的幸福，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。从今以后牵他的手，心 第一次听杨乃文的歌是这首《祝我幸福》，一首带有古典韵味的抒情歌曲。向来另类的杨乃文呢，在这首歌当中也是融合了他独特的个性，超有辨识度的声线，让人听完了之后会不得不爱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微博，没有播客，那个时候人们还热衷于什么个人网页，歌曲就是这个样子，像是一个通道一样，瞬间的将你带回到过往的某一个场景，或者说某一个片段。无论你有多么的健忘，无论时间在身后走了多远，这些东西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。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，来听满文军《懂你》，明天见。 将继续秉承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，为广大车主提供更多的优惠和服务，送单上门，暖心服务。工作忙没有时间，车辆限行没法出门，没关系，平安车险送单上门，免除您的奔波之苦。快速理赔，简单便捷，电话直赔，早晚高峰，轻微事故打个电话，上传照片就搞定了，90分钟赔款到账，不让您在寒风中多一秒等待。3到5月到期未投保客户致电4008-60平安车险询价，就送奥克斯不锈钢电水壶一个，投保更有福利相送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记住哦，3到5月到期未投保客户致电4008-60平安车险询价，就有好礼相送。